第四十二集。 可是我食言了，这只狗没人认领也就算了，就算有人来领养，它也会再跑回来，总之是赖在我家了。它不走，我们也不能硬干啊，只好把猫猫咖啡厅改成喵汪咖啡厅，收留了它，让它变成我们猫咖的一员。正好闪闪自己住，我还有点害怕它遭遇什么危险，这回好了，有这玩意儿陪着它也安全了很多。再说它也很喜欢这条金毛，给它起名叫亮亮，还给我们自豪的介绍说他们是闪亮组合。于是我跟巫贤臣约法三章，忍辱负重，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，内容如下：每周一件新衣服，包括但不限于裙子，不跟狗见面，去猫咖必须有它陪同。我答应了。我曾经好奇地问他，为什么对狗这么警惕？难道是因为我上辈子是被狗杀了吗？他沉默不语，试图用吻来回答这事儿。他不喜欢，我也不能强行让他喜欢，只好答应了他的约法三章。我爱巫贤蝉，胜过我所有的爱好。但是，我不去找狗，狗却来找我了。我下楼买啤酒，回家煮茶叶蛋，在单元门口碰见了疯狂摇尾巴被人拍照的小金毛。这金毛看着有些眼熟，我不由得多看了两眼。他却穿过人群，晃着尾巴朝我跑了过来，叼着我的裤腿把我往角落里拽。我被连拖带拽到了拐角处，迅速拿出手机打开了录像。我对准了他。 你是自己来的啊，我可没去找你，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，别动手动嘴的啊。 你知道我能说话？ 他坐在那里看着我，疑惑的口吐人言地问道。我沉默了。 我不知道，我瞎说的，我操，口吐人言。 你是妖怪？我面不改色地问道。 我算个屁的妖怪呀，我不过是个死没死利索的废物罢了。 那你有什么事儿？我警惕地问道。 你也知道我死没死成嘛，所以我想活。 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一个无辜的男大学生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 你老公总该知道吧。哎呀，求求了求求了，让我活让我活嘛。 他倒在地上四爪朝天耍无赖。我诚恳地说道，我老公都不让我见你啊，他根本就不想见你啊，兄弟啊，我怎么能说服他呢？他发出了狗子的哼哼唧唧的撒娇声。 求求了求求了嘛，我知道我之前有很多事做得不好，但我现在悔悟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。 有那么几个路过我身边的人看着我们，好像我不把他抱起来就是我的不对。有那么一两个甚至从背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火腿肠想要投喂他。 啊，不是，你别这样，你起来说话， 你下面露出来了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惨不忍睹地捂住了脸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立刻坐了起来。 对不起，我忘了我没穿衣服了。 我们僵持住了，我坚决不带他上楼找吴坚禅，他坚决拦着不让我走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的手机要没电了，发出了低电量的警告声。 你快点放我回家吧，一会儿我老公找过来，遭殃的肯定就不是你一个人了。 我就差求求他了。他趴在了地上。 不行不行，除非你带我去见你老公。 见我做什么？ 我转过身去，一只黑色的大的过分的猫咪踩着优雅的猫步向我走来，尾巴低垂着，后脚准确无误地踩在了前脚的脚印上。它的语调漫不经心，猫瞳却放得乌黑，带着倒刺的舌头舔过自己的尖牙。亮亮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低低地伏在地上，发出了认输的呜嗷声，夹着尾巴不敢再动。 明老师小课堂在线给你们科普一个知识，狗是打不过猫的，因为狗比猫少了一块骨头，猫可以连续出爪攻击猎物，狗却不行。更何况这只黑猫比亮亮大出了一半不止。黑猫舔了舔爪子， 你拦我老婆，好大的胆子。 亮亮立刻四脚朝天，露出柔软的肚皮来。他也不在乎自己的某些地方是不是露在外面了。 我知道错了，猫大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 呸，你没有底线你。吴贤蝉的爪子唰的一下按在了他的狗头上。 你先是追着我们给我老婆送玫瑰，然后又躲在暗处看着我们，又去猫咖求我们收留你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 他愣了一下，火速为自己辩解道： 什么呀，我的玫瑰花是送给闪闪的。 我茫然地望向了他们。那天那个骑摩托车的小黄毛是你呀？他懊恼地说道。 哎呀，是我呀，我喜欢闪闪好久了，那天看他搬家嘛，就很着急，就追你们，结果路上就被撞了。但我当时一心想给他送玫瑰花，也没有注意这些，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变成了一条狗了。 后来个屁呀，当时就成狗了。 我是后来发现的嘛。 他委屈巴巴的，你别说，金毛委屈起来是真的挺可怜的，乌贤蝉的牙已经都快要呲出来了。 总之不许靠近我老婆，那天看你打扮也不像什么正经人，你什么学历啊？ 我刚报了成人大学，我已经准备改邪归正了。 哼，你配不上我老婆，我老婆是本科生啊，你个垃圾。 我说了，我没有看上你老婆，我喜欢的是闪闪。 你竟然没有看上我老婆？哼，狗脑子就是不行。 好了，你到底要不要带她回家？要不要救救她呀？我制止了两个小学鸡吵架，主要是太冷了，我拎着袋子手都要冻僵了。 当然不要了，我不能接受跟狗共处一室。 我漫不经心地掏出手机来。哦，那我把这个狗狗套装退掉了，本来想着过几天扮演老公的小狗来着，看来你不喜欢啊，那就算了吧。我向他晃了晃手机，示意他看上面的发货界面。他用尾巴卷走了我的手机，特别有节操，特别有原则地对着亮亮吼了一句： 哼，跟上。 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前面开路，又小声地对我说： 等衣服到了，老婆要叫我主人。 所以说这种话可以用微信发给我吗？你知道狗的听觉有多灵敏吗？我不要面子的吗？但我又一想，刚才我要说退货的时候已经大声地说了出来，面子什么的已经没有了，没有就算了。我转过头来对着乌贤蝉笑了笑。好的，都听主人呢。